第十一集，太妃。 举子在东漠汇聚京城，次年开春便是由礼部主持的会试。楚卫既然要参加本次会试，那么他的父亲必定要回避。这几日的早朝也都是在谈论三月初的会试，顾元白与诸位大臣们定好会试的基调，确定了会试中经义、策论、算术、诗词、律法和杂文的比重。会试主考一正三副，由一二品大员担任，同考官十八人，礼部提请了名单，人选是由顾元白选派。早朝之后，顾元白就拿到了名单，他需尽快选好人，三日后这些人选就会被禁军跟着进入贡院所院。点人一事也有学问，现在虽说是天子门生，但乡试会试的主考官终究有一座之师的名头，这个考差也是半有面子的事儿，讲究的是进士出身，皇上信任，顾元白愿意让谁更进一步，愿意固住谁的手脚，这里也能做文章。等他点好了人，御膳房也送来了吃食。自从他上一次点了一碗炸酱面之后，御膳房好像发现了不同酱料的一百种用法，他们折腾出的肉酱鲜香，只靠这个就极其下饭。顾元白这几日胃口不怎么好，御膳房的人花再多的心思，他也只是寥寥动了几筷就放下了筷子。吩咐人撤了吃食，顾元白洗漱后准备睡个午觉，吩咐田福生在一个时辰后唤醒他。顾元白陷入沉睡，可没想到他刚刚睡着就被剧烈的摇晃给唤醒了。 圣上，万太妃重病了。 京城郊外的庄子，顾元白从满是药味的房屋中走了出来，看着院落中孤零零的一棵枯树，眼中有些干涩。身边的田福生及其宫室已经掩面哭泣，御医跟在圣上的左侧小声地说着诊断结果。婉太妃是先帝生前的妃嫔，也是顾元白生母的妹妹。顾元白生母逝去的早，母族为了维护顾元白，让婉太妃进了宫。婉太妃为了能让自己将顾元白视若亲子，亲口服用了绝子药，此后的一生都只为顾元白铺路。顾元白生母死得蹊跷，也是婉太妃在后宫之中一步步查明了真相，她替顾元白报了母仇。无论是先前的小皇帝，还是如今的顾元白，都将婉太妃当作生母一般看待。先帝崩了之后，顾元白原想在宫中好好侍养婉太妃，但婉太妃决意出宫，他不想连死都在大内之内。顾元白将他迁到这座别院，可精心的供养还是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婉太妃老了，没了心气，她想死了。顾元白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心脏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攥紧，鼻尖发酸，眼中却干涩。 走吧。 马车在不平的路上颠簸起伏，别庄逐渐远去。田福生已经擦去了满脸的泪，担忧又小心翼翼地在车上伺候着顾元白。顾元白依靠在软榻之上，看着马车外的景色发呆，直到马车驶入了京城，他才叫了停，下了马车，亲自徒步往皇宫走去。京城在天子脚下，繁华而人口众多，有几个小孩举着唐人嬉笑着从一旁跑过，顾元白停下了脚，望着这些孩童。身穿粗布麻衣的男人在街旁做着活，女人在辛勤地操劳着家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为了过好日子而忙碌。然而更多的则是三两成群的读书人，书馆茶楼到处都是激昂文字，前来参加会试的举人，他们或激动或忐忑，大声谈论着即将到来的会试。顾元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在他身后保护着他的侍卫以及工人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们只是沉默地跟着这位年轻天子，警惕周围的一切。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多如牛毛，顾元白一行人并未引起多少注意， 他收回了心神，脚步继续往前走去。然而两步刚踏了出去，一片雪花突然从他眼前飘落。 啊，丽丽，下雪了。 啊，下雪了。 周围响起一声接一声的儿童喜悦的叫声。顾元白失笑着摇了摇头，田福生连忙为他披上了狐裘。 老爷，上马车吧。 再走一会儿。我也好久未曾见过京城的雪景了。 京城二月份的飞雪如鹅毛飘舞，侍卫长为圣上执起伞，雪白的雪花从伞边滑落，有些许被风吹到了圣上垂至腰间的青丝之上。他们走过酒楼茶馆，状元楼上，薛远挨着窗口晃着酒瓶，一低头就看到了这行人。圣上的面容被遮掩在伞下，但田福生和侍卫长的面容他却熟悉无比。薛远晃了晃酒水，将手伸出窗外，等一行人经过他窗口的时候，五指一一松开，酒瓶碎落在顾元白身后不远处。侍卫们顿时紧绷身体，凶悍地朝楼上看去。顾元白推开伞，视线没有了遮挡，他朝上方望去时，二楼窗口处随意搭着一只手。不用多想，顾元白就知道是这只手的主人扔下的这瓶差点砸到他的酒。顾元白的唇角勾起，声音却如雪花一样冰冷。 把他带下来。 片刻之后，满身酒味的薛远就被侍卫们带下了状元楼。雪花飘飘扬扬，飞舞得更加厉害，伞也没有多少用处。于是顾元白让侍卫长收起了无用的伞面，独自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身上已经积了不少的白雪。薛远被带到了顾元白身边，顾元白见到是他，继续笑着。 原来是薛将军家的公子啊。 老爷，要不要将薛公子送回薛将军府中？ 他们说话的功夫，薛远打了一个酒嗝，伸过脸来看了顾元白一会儿，才道： 圣上。 顾元白静静地看着他，他的发上、狐裘上乃至睫毛上都垂落着雪片，这些雪片落在他身上竟然没有立刻融化掉。相比于他，薛远身上倒是干干净净，那些雪花还未落下，就已经被他身上的热气给蒸腾的化成了水。见到此，顾元白的心情更加不好，因为没有一个帝王会在未来将夺取他政权比他要健康百倍的人面前保持好的心情。薛远这人就是一条见人就咬的狗，平常不叫，但狠辣凶猛，道德感极低，眼里只有欲望和权力。他是带兵的一把好手，但这样的臣子宛如是一把没有刀柄的利刃，如果别人想用他，就得做好自己被砍断一只手的准备。楚卫顾元白还敢忽悠，薛远不行。顾元白朝着地上碎裂一地的酒瓶看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薛远咧开嘴笑，身上的酒气冲人，他跟着朝着地上的碎片看去，佯装恍惚。 哼，我的酒怎么在这里？ 老爷，薛公子应该是醉酒了。 顾元白忽而一笑，他走到瓷片旁站定，压着薛远的人也带着薛远走了过来。薛远神情放松，双腿走得慢腾腾，这样看着那些侍卫不像是在压人，而像是在伺候人。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